非常的这个精神按摩的一首歌。 没错，到周一的时候都会有一点思绪混乱哈、啊，因为经过了过这样的一个周末休息，然后进入到全新的节奏之后， 嗯， 那可能每一天面临的情绪，每一次周一开启的方式都会不太相同。 对， 但我相信都会有这么一点点的小忙乱、小慌乱。 嗯，对，就是好像就是没有休息够，或者说玩太疯了哈。 没错， 对，我们要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 这样的节奏调整，可能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会遇到。 每一天。 今天我们要设置的一个话题跟各位共同探讨的也会涉及到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变奏 或者说小慌乱哈。 对， 就是第一次见到对方家人时的情景、 哦、 你还记得吗？ 没错哈、嗯、见到对方的爸妈， 嗯， 这是一定非常重大的事情、嗯、哈。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一会儿王伟来给大家打个板 啊。我就不要了。什么样的情境 啊你有没有这个跟我一样发抖啊？啊，除此以外呢，当然就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见面并不一定非得是家长， 是 有可能是对方的表哥， 有可能是对方的表姐、 啊、哎，对，这些都可以哈、啊嗯、也可能是比较轻松的一种开启 方式、嗯、这个压力就是没那么大、嗯、 对，没错，我们今天都跟各位来共同探讨一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共同探讨哈。来，我们继续 报一首新歌了， 陈奕迅走下去、嗯、哈。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你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只会感到痴醉，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莫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都交换，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勿必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忍，我使我身躯不断奔转，你若是再去呼吁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至少开始不断、 啊、 我别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呼吁，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Yes。 Yes, dear. Will you please? Oh, yeah. Will you please tell? Will you 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You can take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No.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be, want you to be my harmony, passion, love.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这样的一个碰撞跟合作， 嗯， 其实没有想到陈奕迅会有如此的参与感， 对 对， 而且非常的和谐。你要知道，陈奕迅是流行天王，然后这首歌是来自于三位原属于不同界别的音乐界的天才通力合作的，包括朗朗，包括歌剧和舞剧的歌唱家哈， 嗯， 对，你没有想到会，哎，画面还挺和谐， 没错， 嗯 ，Renee Fleming 就是另外一个女生，我们在里边能够听到的， 嗯， 然后是个外国人了，对， 嗯、 然后她在歌剧界其实有着自己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哈、啊，然后我们也是能够听到这种非常歌剧化的表演。在想象陈奕迅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他的过往能够跟这样的一个情境产生一个联系。 嗯， 而且是这个朗朗一直在后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钢琴不断的上行再下行，然后高山流水一样的感觉哈。 是， 后面还有一段他的小 solo，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这样的碰撞。我觉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许无法完全的接受， 嗯， 可能还要慢慢的再去品味。但毕竟这是一首新歌啊。 对，所以胡子拉碴说了这。前奏我还以为进错了频率了， 没错， 进错了古典音乐节目。 但是这一首歌，哎，还真是古典也流行的感觉，是不是？ 是 古典再加上流行， 嗯、 这首歌什么我要你，大家也都、嗯、也都不陌生。曾经的电影里面有遇到过，然后曾经在一个广告里面也有什么、 嗯、 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洗头，还是什么之类的。 好像走偏了。 好，这个回来以后，我们这个也是出现了陈奕迅之间的一个小变奏、 嗯、 哈，从一开始的比较温和，到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些些的。内心的小慌乱的感觉，踩着这样的钢琴的点儿、 嗯， 我们今天也是带着各位继续来回顾一下，可能你第一次见到对方的家长的时候，内心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慌乱的小脚步？ 我看到那个简直慌乱的、碎了，我觉得他如果表面上有一个微笑的话，那个微笑肯定就破碎了，因为说第一次见对方家长的时候，对方家人不是一起来的，是分批来的。 分批，你是在动物园里 搂，再也搂不住了。 李玟一首歌，有你就够。 当你不再可以思念，日积月累，浓情不退，靠在你肩，我就有勇气去冒险，终于感觉什么是永远。我不怕世界善变，也从不怕路还遥远，牵挂最后都会变喜悦，两个人的岁月，有你这一生就够了，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我们的拥抱就像是呼吸，是那么的自然又那么必须，有你什么事都对了，不管是否还有挫折，但彼此珍惜是多么难得。去冒险，终于感觉什么是永远。我不怕世界善变，我从不怕路还遥远，牵挂最后都会变喜悦，两个人的岁月，有你这一生就够了，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我们的拥抱就像是呼吸，是那么的自然又那么必须，有你什么事都对了，不 本的拥抱就像是呼吸，是那么的自然又那么必须，有你什么事都对了，不管是否还有挫折，那彼此珍惜是多么 过来留言说，哎呦，这首歌我小时候在 KTV 还唱过呢， 哎， 是不是顿时有一种童年的回忆啊？ 那可能觉得自己是个麦霸，因为很少唱歌唱的五音不全的人会挑战李玟的歌。 那会儿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在幻想未来有一天这一个人会出现，有你就够了。 但是没想到他们分波来了， 分波来，真的。来，我们幻想一下这个场景。 我想象如果是沈腾演一个电影的话，分波来，他如果在吃东西，东西应该就从嘴里掉地上了。 对， 嗯。 然后我想的就是家里边可能真的是这个亲戚比较多， 嗯， 然后时间又碰不太上。第一次到对方家里做客的时候，然后梆梆梆敲门、 哦、明白，约好了六点、 大姑来了当当当敲门，二姨来了当当当敲门，过来以后就而且都家里坐不下了、你坐在沙发正中间、然后两边是爸妈什么的，前面一排站着、哟这孩子哟， 但是要得看对方的那个态度怎么样，如果态度还比较和蔼的，那就觉得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比较顺利、要是态度一个个都绷着脸，哇，来者不善， 一个个都绷着脸还专门上门还分波来，这是干嘛来 了，就来看一眼， 真的是啊，想想都可怕怕哈，还好吧。那会儿要真是分波在他面前，恨不得自己有一个魔力手镯，是吧？ 让我消失， 瞬间隐身。失恋阵线联盟。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转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黄了吧，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芬波来的这个记忆里边肯定画个叉啊，希望赶紧忘却那样的一天。 一会儿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如何。 没想到多年之后让我们一下又让他想起来了。好，这个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各种经历啊。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宋艳君过来的留言， 他说紧张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吃炸酱面自己一个人吃了，他们家三个人的，你们脑补吧、 哎、 自己低头吃就吃了啊。 嗯， 后来爱人和我学他爸妈，这孩子可靠、我记得那个修杰们猪八戒吃那个包子好像吃了好几箩筐，觉得哎踏实靠谱，是这感觉 吧，有点这意思吧。啊，我就见过，就确实这孩子老实，给人家长憨厚哈、 是 没有那么多的话，花里胡哨的、 对， 而且这个能吃能干活，对吧？ 对 哎，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去到朋友家里的时候，那会儿太紧张了，再加上他饭量本来就大，曾经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是家里煮了饺子，不光这一顿中午饭正经吃完了，吃完饭再走，送他回家的时候还得要再带一盆，路上 真拿走了是吧？ 真的是啊，一路上的韭菜味儿啊，你是不知道。去到这个见家长的时候，第一天回来再给我们讲述那一顿吃的，全桌人基本上就看他一人在那儿吃， 因为他不好意思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又害怕被盘问。 主要是他想表现出来的就是阿姨做的这东西是真好吃 哦。 哎，也想恭维一下，对不对？然后吃的就特别的开心。 对， 而且喝酒的时候也特别的认真、啊，人家这个让喝酒了，自己直接就干，干着干着就跑桌底。 那这样的话，还得有人给他安全的送回去。 从此，人家就觉得说这孩子是真靠谱， 把女儿交给你放心。 没错，这孩子实诚哈、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各位来温习过去的这些回忆，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第一次见对方家人的情境，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徐怀钰温习。 你刚刚离开的沙发，轻轻坐下，拿起了你喝过的咖啡，贴着脸颊，怀抱着你脱下的外套。牵挂，我真的不去多想，那一夜你吻了他，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温习着一字一句你说的情话，吸着你的呼吸，发现我心跳跟着你的心，在你天空忘掉自己，一点一滴泪在日记里，呼吸着你的呼吸，紧紧地抓住寂寞的空气，满天星星你在寂寞的空气，

这个还是真正的一对夫妻，对不对？ 是。 唱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一切好像都是有迹可循的。 嗯， 所有的感情，这种甜蜜都特别的真实。 是。 而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体会到的甜蜜，以为整个世界就剩他们两个人，不闻世界之外的所有的事情，只要你们俩在一起开心和心意，我们可以对抗全世界。 热恋中的人都是这样子想的。 直到后来发现要迈出那一步哈、我们要认认真真的走下去一个长期的计划的时候，好，双方的家庭那是必须要在所有的这些计划当中的，就要见一见家人了。 是我们这边看到了用户1246说了哈，很简单，就四个字，吃饭聊天。 嗯， 可能这个情景对他而言很轻松。 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或者说他跟任何人在进行吃饭聊天的时候，其实心里都游刃有余， 比较自来熟。 没错。然后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无名8059提到说，我家领导有5个姨妈。 哦， 第一次邀请我， 也是分拨的那感觉。 对，第一次邀请我去参加孩子的生日宴的时候，我的天，这一大桌子人，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脸皮厚啊，一个人一般人撑不下一整场。哎， 对，5个姨妈来回盘问你，花式盘问，虽然这个是寄托了自己对自己的子女下一辈的这个殷切的关心，但是呢，你可能还会觉得说，我怎么要来回来去？哎，大姨、二姨，哎，你有什么要问的？ 哎， 三姨妈， 同时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该先回答谁。 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要记住了谁是几姨妈这个事儿啊，特别清楚，你不然你叫着叫就乱 了，人家也不按照顺序做呀。 而且你也得明白，这主角不是你，主角是人家孩子。 是、 哎，相应的这个嘴还得甜，哟，孩子长真漂亮，孩子真棒，孩子真机灵啊、等等之类的，这些表现都需要考验一个人慢慢去活跃整个气氛， 真挺难的， 全场。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在于说，现在很多都是你知道独生子女，家里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常聚餐的环境， 这个排场真的是见得少。 如果是家里边就像我们家里一聚就是二几口子亲戚，那种可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也见惯不怪了哈。但是如果上来一下这么多人，这阵仗哈、有点吓人。哎，不过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互补嘛，是不是啊？ 是， 也让你体会一下家庭的温暖， 大家庭的快乐。 没错，郭采洁、张栋梁曾经也是一起去演电视剧的时候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天生一对》。 原谅，你知道一下，我喜欢看你不好意思模样，幻想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 我也想，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互补更完整。 天生一对，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想 都有你陪着。天生一对，你越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珍惜相遇的缘分，相爱着。 分开了， 对你越永远爱的天真，我们很渺小，可是却很认真，从此手跟握紧了，深爱着。 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到郭采洁的声音糖分没有那么的高啊，里面也是当时在演电视剧，所以可能整个张栋梁也许在站在最前面，声音会稍微有一些依靠一些哈。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在生活当中依靠的那样的一个人，哎，见到他们家人的时候 什么叫天生一对。你看这边用户0800说了哈，第一次见面是介绍人直接带我去了女孩家，下班直接就去了，穿得很平常，聊天的过程当中直接把老两口和未来的小舅子小姨子聊晕了。出了他家门，老丈母娘拉着介绍人问他同意吗，我同意吗，后来他就成了我的老婆。 哇， 嗯， 哎，就证明对方怎么说呢，比较实诚， 把别人就全聊晕了，行吧，行行行，我看这个人大嘴仗行。 爸妈第一次见面见对方爸妈的时候，自己能给对方喷晕了，这事儿就证明说其实甭管是哪一方面你都表现的还都挺好的， 对， 不出场， 是 聊的得符合人家心意，人家才能一直听下去， 这个挺重要的。 对，再有 一个主持人的潜质， 你得有货， 嗯， 才能给人家真正聊晕了。 对， 哎，其实背后隐藏的各种气质来分析的话，那一定是个好老公。 哎呦，就是来凡尔赛的， 对对，没错哈。哎，这种凡尔赛我们也接招好不好， 好， 哎，你一定就是那个对的人。 嗯， 继续听到的还是一首情歌对唱啊，这边是来自于戚薇跟俊浩，你是对的人。 顺道的就是正午有星光，刚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戚薇跟俊浩，叫做你是对的人啊。 嗯，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你跟那个对的人第一次见到对方家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我这边看到用户1840说，第一次见面的应该是我的大姑姐。 嗯， 在我老公生日那天莫名其妙的被拉去和他姐一起吃饭，好紧张。 什么叫莫名其妙？ 对呀，都是有原因的。 哎， 但是好像见姐姐见哥哥这种应该就还好吧。 对呀、啊， 嗯，压力就没那么大。 我是觉得，尤其是哥哥跟姐姐特别愿意跟爸妈要区别开来， 是 见对方的时候都会显得特别的宽容， 嗯， 都会想跟对方打成一片。 对对对 对， 对， 嗯，有一种让对方觉得可以依靠的感觉啊。 嗯、 当然，弟弟妹妹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为什么王 薇姐姐 知道那么多呢？因为王薇经历过，来给大家说一说你的经历。 我没经历啊。 谁那天看到这个话题说啊，可以。我初恋 绝对没问题， 见人大表哥，我说哇，那第二次呢？是不是大表姐了？哎，你怎么知道 ？Justin Bieber, Cody Simpson, Home to Mama. I'm not afraid to tell you that you're the one I wake up thinking about, the one I can run to when I'm feeling down. Life is all good when you're around.Nobody from the past is beating you right now. Cause I'll take you home to mama, let you meet my friends. Cause you don't come with drama, so I want you till the world ends. You're way more than worth it, but I don't feel like I deserve it. You got the pieces, you're my kind of perfect. I don't work hard when it's easyPut in work when it's hard. And girl, I never believed in love until I had yours. This is more than a season, and I'm not just wrong. I'm not afraid to tell you that you're the one. I'm the one you wake up thinking about, the one I can run to when I'm feeling downIt's all good when you're around. Girl, nobody from the past is beating you right now. Cause I'll take you home to mama, I'll let you meet my friends. Cause you don't come with drama, so I want you to tell the world is you're way more than worth it. And I don't feel like I deserve it. You got the piecesYou're my kind of perfect. You're my kind of perfect. Whoa. Whoa. Whoa. Whoa.Take it home, home, home to mom. Oh, oh, oh. Justin Bieber.贾斯汀·比伯， 嗯， 刚刚结束的 MTV VMA 以主要表彰这些歌曲 MV 的奖项当中，也是有着精彩的台上的演出。 嗯， 然后这一次的获奖名单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年的所有的现场一般般。好，这边我们回来以后聊一聊那些不一般的见面哈。 嗯 嗯，这边要看到的依旧是家里边有很多的亲人，见起来有点晕头转向。 我的天，他说我老公有八个大舅子，开始他也分不出来谁是谁，现在呀个个都挺护着他。八个大舅子， 天哪。 嗯，就是八个 哥哥。 哥哥， 对， 嗯， 八个哥哥，多么庞大的一个家庭， 真的是出来要打架还是怎么着？ 哎， 八哥哥一起出来，哇，谁敢欺负你妹妹？ 而且这个有八个哥哥，相信内心一定非常的有安全感。 对， 一直以来都是在哥哥们的这个庇护之下。 是， 嗯，挺好的， 所以性格很好。 哥哥们一般都特别的敞亮， 嗯、 对不对？对于小辈儿的时候，相信在家里面他们谁出来两个人、嗯、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一调停、一吃饭、一喝酒，全都搞定了。 对， 哎， 只要对他们妹妹好，八个哥哥护着你也是正常的。 那是一定的啊，一定要跟八个哥哥打成一片哈， 体会一下大家庭的快乐。 没错，听到一首歌来自于姜雨晨《浪漫爱》。 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任性的要求你。 为什么现在听到这首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八个大舅哥，中间是老公， 还有五个姨母， 牵着手，然后在沙滩上并行，踢着沙子，嘿，太快乐了哈！ 这个话题。刚才小娃哥说好开心，这个话题好开心。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他而言应该是干瞪眼的话题吧。 提前先学习一下， 是 不是？上上课，尤其是这边有很好的一个提前的这个怎么说呢？给你的一个招儿哈。 对对对。 比如说这边用户8216，就说我第一次给他们家人每个人都备了一份见面大礼，气氛一下好了很多。所以记得千万不能空手去。 哦、对。 而且提前这个了解好谁在场， 嗯、 大人小孩大姨二姨 是 全都备上了一个哈。 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任性 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不休息，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100个世纪很爱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任性Walkman 记录着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 Walkman 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

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把无尽期望付末地，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超喜欢你，超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把无尽期望付末地，我超喜欢你，我慢慢不能清醒，终于不想清醒，根本不用清醒这个字句， 就算世界与你为敌，你也不能与对方的家人为敌啊！ 是， 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在周一，今天进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我们跟各位继续来聊一聊那些你第一次见对方家人的回忆的情境哈。 嗯，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状况， 哦， 你看这边3805就说了哈，我真的是很紧张，特别的紧张，手心儿都出汗了，但是呢，整体表现还好。 哎， 对，很少有真的搞砸的。 对，嗯，自己觉得自己表现好，有些时候没用，你知道吗？但这么多年过来，再回忆过去那说还好，那一定是真的哈。 对， 但是往往第一次的表现是否得对方的心意，那肯定还是要听对方， 是， 而且那一定是过了多少年以后人家再给你回顾啊。 嗯， 然后还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也是紧张跟拘谨啊。 嗯 啊， 对， 还有纳静我心这边也提到了说第一次见对方家人的时候，我是侃侃而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这不跟刚才那个谁无名一样吗？ 先把对方说晕是吧？ 哎，同意， 很厉害啊。来，青春重置计划，我们也重置一下过去的回忆哈。爱你不是两三天，焦麦琪的返场。 还是像我只会寂寞，怕做朋友。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迹，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吻。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像我只和寂寞做朋友？想告别很久，还想为 做朋友。 脚底下撵着， 哎呀，这个餐厅的 jazz 不错。 哎，就是今天的 pasta 有点硬。 这位听友，你去哪儿了？我还挺想念你的凡尔赛小作文的哈。 今天中午吃啥呢？今儿中午 pasta 怎么样？ 主要是换了假牙没有？ 对对对啊，我们给你来一个中午午间午餐的伴奏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这个太逗了哈，就没有五个姨八个什么大舅那么多哈，但是有三个姨三个舅。所以那天在媳妇儿家人眼里呢，我可能除了酒量，剩下啥都不合格。 哎呦，哎， 说实话，群主，我不信 啊 啊！ 我们也不信。 我觉得你至少也能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把别人聊晕啊！ 是啊， 是啊。 那也是那天可能在家里人眼里，第一天比较紧张。 他还不会紧张，他扫地能扫出个爱心。 哎，对啊。然后慢慢第二天以后，是不是就好了？大家就开始认识这孩子真不错。 他可能酒量好的比较鲜明， 或者他是比较值得回味型的人格。哎，他也之前也提到了说这个。第一次参加媳妇儿姥姥家的家宴，所以都是媳妇儿的各种仪各种酒啊。他说只敢敬酒，不好意思吃菜，主要当时是。 哎呦， 那你对自己也是挺自信的。 那这个酒量是真好啊！ 喝完酒饭没吃，后来媳妇儿跟我说，姥姥说让我。这个让我带你去医院查查，这孩子只喝酒啥也不吃，什么个情况、啊？ 关键是酒量贼好啊！ 哎，对， 都不垫吧垫吧， 还没带什么事儿的。 嗯， 主要姥姥也提醒说，孩子以后注意身体， 少喝点。 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Hey man Let her go 我的心却、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雪转啊转啊转啊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剩什么谁告诉我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屑转啊转啊转啊的换我忘了时间的钟剩什么你说 菲菲说了哈他说我说的是真的我不敢乱说吃饭的时候我媳妇儿的表哥跟我说了我妹上学的时候追她的男生全让我揍了所以呢你俩现在谈恋爱我是赞成的这话你细品你当时没有冲上去、我抱你大腿抱住 哎呦，这纯门哥是真喜欢你，是不是？ 对啊， 这个脾气也够火爆，提醒你， 嗯， 以后你要是做的不好的话，之前有前车之鉴。 是， 哎，但是我们希望家里边都是一片和谐， 对， 啊、 还是一见如故的哈。 没错，上来以后、嗯，很多时候哥哥也愿意给对方一个震慑。 当然， 哎，有话要说清楚，丑话要说在前边。 对， 不过你看这一路走过来以后，相信哥哥也都对你非常的认可。 是的，这么多年了哈。 没错哈、啊，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哼，我们先聊个紧张派的吧。 嗯，紧张派的是 Lebird， 他说抖了，抖的酒劲的都洒湿了两双膝盖了。我觉得你夸张了吧？ 哎，有些时候家里拿那种小酒杯，他确实是第一次见面稍微紧张，那是酒拿不稳的时候， 啊、 确实容易洒。 那特别好啊！你看酒过二十巡，然后别人都晕了，你说我咋没有琢磨出味儿来呢？这酒啥味道才洒了、 哎？人家抿一口都比你剩下那一滴可能要来的味道浓。 他只够舔一舔， 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能就稍微给自己比点酒，但人家真拿好酒来招待你的话，浪费。所以我们推荐以后，你要不然就干脆拿分酒器， 嗯， 你要不然就直接拿一个大杯子， 对 啊，喝一口以后直接填满了。我告诉你，这杯子越沉，你压的手， 白酒填满了， 对，看不出来它抖，你知道吧？ 凡是别人喝，不是你喝，是不是？ 哎，我告诉你，这喝不了几轮，你就直接不用考虑手抖的事儿了。直接就第二天见了。 See you tomorrow、 哎。我们还是虽然聊着这个回顾过去的事情，我们放一首，你看看，不太契合在一起的歌曲啊， 比较伤感了、 啊、哎，带来一点点的伤感，想想当年的余文乐哈，王力宏、卢巧音，好心分手。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被我伤让你痛，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走，不要这样离开我，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统统不要好过。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若勉强也奋斗不多， 这估计就是当时见家里人 没 表现不太好啊， 表现不佳， 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人家家长很不满意，你看这喝了一瓶好酒、嗯、让他自己撒了半瓶， 浪费， 都在膝盖上的， 不会过日子， 没错、啊嗯、开玩笑。 看到这边城市迷途大表哥留言了哈，他说哎呀这个群主很厉害哈，我媳妇儿老家白城的哈，我们第一次自己买个票就去了，喝酒觉得还行，就是膨胀了，觉得老家丈人家喝酒问题不大哈，这些年过去了、嗯、每次去 去白城喝酒，没有一次陪完全场，全是被媳妇儿家亲戚扶回去的，抬回去的，始终保持着去媳妇儿老家喝酒没清醒过的记录。 哎呦，这你说这到底是实诚还是那边人太能喝了呢？是不是？ 双方都实诚。 哎，很有可能就是人家那一场绝对时间拉得够长。 嗯， 我也遇到过，说从中午就有些地方哈、办婚礼，他们在中午办完了以后， 对， 这一场是直接续到晚上的。不带停的， 不离开那张桌。 到晚上，你看那一圈嘉宾，哎， 还好吗？ 睡着打着呼噜的，什么都有。 树枝上麻雀拍戏，叽叽喳喳闹个不停。远处飞机自由划轨迹，全吸引我的注意。迎面再来的粉笔。回家路上一句令人你再次浮起，开始吹风细细，愉快小脚印充满整个草地，开始吹风像秘密，一靠近就闪避，擦肩而过想起，请转移小回忆，猜不透表情，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穿行，沿途的风景都许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交错光影，把最美悄悄印在心底。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 吃饭的唤醒了哈、 对，说第一次见老张杆子给我包了顿饺子，韭菜馅儿的，我的最爱啊。 嗯， 我们总觉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烧一桌菜吧， 有肉有蔬菜有海鲜、然后这样可以就是酒喝呀， 丰富一下。还有几个专门的备上，为了就饭吃完了以后、还能下着酒的一些凉菜啊、花生啊 是是是是是 什么之类的，是一种哈。 对， 饺子呢也有可能提前给你垫个底儿呗，是不是？哎，上来着实一点儿，吃下去，今天咱们之后就可以敞开了喝了。 我们不醉不归啊！ 哎，就不会像那谁啊，一肥肥是吧？上来以后 抬走了， 一口都不吃， 被扶走了， 光喝哈。对，然后还有朋友这边聊了一个，打了个岔。我们刚才不是问吗？今天中午的 pasta 是不是硬？就提到，哎，今天广东歌稍微多一点哈，适合吃叉烧包啦。 对， 可惜这家店没有啊，就是正宗的中华料理青椒肉丝套餐 啊，不软 不硬。 嚼 着 正 好，哎，好，没问题。 上次说的就是他吗？ 是 Leper 的吧？ 是不是？你回答一下， 是谁了？ 你来回答一下，是不是你啊？ 不重要，不重要啊！酒不洒就行了。 是， 来，于佳韵的一首歌《和你》。 许多回忆藏在心底，总来不及都告诉你。山顶如过海里，难免粗心时的意义，难过开心你都参与，笑到抽筋哭到决堤，和你一起想去东京飞到巴黎，那些事情却因为你，我想和你想最美的风景， 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 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吹着潇洒的晚风和你一起 Baby 别着急关灯扔掉秘密放纵属于你的每个夏天留住关于我的所有画面 Oh yeah 悄悄靠近你我好羞涩当我打开录音机那一首歌全场的焦点都是你一个 一半都是你把心都交给我把你别诧异带你见我爸妈牵你手回大理 吹着潇洒的晚风和你一起 Baby 别着急关灯扔掉秘密放纵属于你的每个夏天留住关于我的所有画面 Oh yeah 吹着潇洒的晚风和你一起 Baby 别着急关灯 你说我的 super car 在等我驾驶吗你说我把你教坏 在外面说着话让我别理想现在解开你的吊带 吹着潇洒的晚风和你一起 Baby 别着急关灯扔掉秘密放纵属于你的每个夏天留住关于我的所有画面 Oh yeah 在一起就连吹晚风都是那么的潇洒、 嗯、 啊潇潇洒洒的进入到对方的家里啊 要策马狂 奔晕晕乎乎的回来哈、啊这边我们就看到了说句心里话说第一次去张人家饭是我做的 酒是我带的 给老丈人喝懵了。 但是你是个厨子吗？为什么第一次去人家家？我只知道第一次去人家女方可能哈，给这个未来的婆婆打个下手或者洗洗碗什么的。但一般婆婆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下次你以后有的是机会。那一般都不会让 洗。这话说的也太吓人了，以后你有的是机会。 就是 我 认可你了吗？ 我开玩笑开玩笑。OK， 哦哦哦， 是不是？怎么会第一次到人家就开始？上手做饭了呢？ 哎，就第一，没准之前就有过沟通 啊， 或者确实厨艺了得啊， 是 一直跟家里说，哎，我们这 爸妈他厨艺特好， 特厉害了。这一次人家自己带着东西来了，哎，今儿您就坐着展示一下，也挺厉害的。 对对对，以后觉得说好，我们家饭他包了，行，勉强同意。 然后人家一高兴，酒喝的多了一点，老丈人喝懵了啊，但这一下绝对就把对方拿下哈， 拿下了，是是是，对，还有。怕拿下，怕拿不下的哈。这边是宝姐姐说，我爸嫌我老公家庭条件不好，怕我吃苦，一开始就不同意，要断绝父母关系，断绝父母关系。跟我回家的第一次，全身冒汗，说话都颤抖，走路都僵硬，一进门吓得不敢说话，不敢坐，不敢动，秒变木头人。吃饭的时候手抖，夹菜一直掉，不敢抬眼皮儿。 哎呀， 画面感极强。 哎呀，这上来就给了对方多大的压力啊，是不是？ 是。 所以现在怎么样呢？ 对， 你那个老公听听 FM 聊聊。何必给人家这么大的压力啊？ 对， 现在一直过下来还在分享这些事儿，估计也是笑谈了， 是 很幸福啊。 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 有你的快乐。 嗯， 很多时候呢，家长肯定就是没有办法一下认知到说自己的另外一个伴侣给自己的孩子带来多少的快乐啊。所以第一次也是给人家太严肃了啊，带来了很多的心理压力。什么家庭啊？哎，来这个回来再看看别人啊。 看到欢乐咖啡时光之前说了哈，有点紧张，生怕被拒了，但喝上酒以后就不紧张了，就还好家里人都还挺和善的哈，没有人为难我，第一次上门很顺利就通过了。 太好了啊、嗯！有些时候真的是，为什么这饭桌上一个是来得来这么点酒， 嗯、 就算平时酒量不怎么样，上来也得 壮壮胆， 客气。对，第二最主要就是壮胆、嗯。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啊，那一杯下肚以后，跟周围都称兄道弟的、 嗯、 啊。这是咱二舅、啊 哎、不能乱喊， 这是二舅。 哎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an never explain.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Say nothing at all. All day long I can hear people talking out loud. But when you hold me near, you drown out the crowd.They can never define What's been said between your heart and mine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男团的鼻祖了人物哈 Ronan Keating 罗南基丁带来的一首歌曲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嗯、 什么都不用说摸一下手啊，就感觉到瞬间整个人被治愈了、 嗯、 爱情的魔力来我们这个爱情的魔力过后我们始终还是要回归现实对吧第一次见见对方的家长刚才看了很多朋友的分享我们这边其实也看到说有一些提示在网上很多人总结出来的经验 对呀、啊、 见爸妈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哈 对比如说要首先向父母要介绍哈主动介绍一下自己男朋友女朋友的情况哈、 嗯、 还要向自己的父母要介绍性格的特点 对 多在父母面前要多夸夸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 是 哎要向父母表达一下对自己另一半的重视 别为难人家哈。 没错。 对，还有就是如果父母平时说方言，要提醒他们说普通话， 你让人家得听懂啊。 对呀、 啊、是不是啊。 嗯，陪自己的这个另一半一起给自己的父母买礼物，这也很重要。 没错。所以就是你其实作为一个中间人，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哈，你了解父母，你也了解自己的另外一半。 对， 在中间这桥梁你怎么去搭，修桥铺路的， 嗯， 这事儿能不能做好其实很重要哈、 嗯、 好比说让自己的父母了解自己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俩人能有这个可聊的话题。 对， 上来以后互相都不了解，往那儿一杵，怎么都很难找到人搭话的。 对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知道说好这边他对于下棋很有研究，对不对、嗯、自己的爸爸也很喜欢下棋，哎，你就挑起来说，哎，你们俩是不是都爱下棋呢，来一盘吧，一下可能就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桥梁哈。 是，至少让对方先做做功课。 没错。 嗯， 然后呢有可能说跟爸妈的性格不太一样的，比如说这位请过来以后就属于特别能说的那一种、 嗯、 啊一下能给人说懵的， 哎， 你提前先介绍一下为什么呀、 嗯、 哎，人家能说有什么好处啊、 嗯、 肚子里边有多少货，这一下爸妈越听越喜欢、嗯、是不 是，可能 是 个电台 DJ 呢。 没错啊，人工作需电台 DJ 下去不爱那么拼吧，是吧？ 这倒是，我们下班不说话。 对，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爱说话？你介绍一下。 电台 DJ， 您平时听他节目，嘴都不带停的。哦，孩子说累了，是这意思啊。黄雅莉，蝴蝶泉边。 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飘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三月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归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 的模样。 另外一个很好的跟父母拉近距离的关系，如果有机会一起来唱个歌的话 KTV 哈， 对，然后唱一些老歌、他们喜欢的，对不 对？现在很多老人家里面因为平时爱唱歌，甚至自己都备了 KTV 的机器 或者说话筒， 你学这么一两首， 对， 你翻唱一下哈、你比如说知道对方父母喜欢蝴蝶泉边，你一唱，然后人家说我们喜欢的是吕继红那一版， 我够年轻的， 我朵金花啊，不，那你要碰着再以后年轻的这个父母，以后可能再听到了就是我们听的都是 沈以诚、 陈卓璇那硬糖少女，知道吗，孩子？ 天，哎，老了，老了，我老了。 这是我们这一代可能在以后的问题了哈。 是， 好，开个玩笑，今天也是跟各位来回忆了一下过去。 嗯， 希望这个分享的各位，其实想到的过去都是有意思的一种打趣哈。 对，当然还有朋友说了哈，目前没有经历过，所以听听大家的故事哈。 真是 听了两小时，你也学到不少吧？ 别紧张，没必要。嗯，好，这个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继续再见哈， 明天见，拜拜， 拜拜。 记忆里面漫天飞雪的城楼，在想起你名字的时候，终于再次盛开了，宛如灵魂的花朵陪着我，穿过光年的梦，我明白这一眼就能确定那是终点，怕什么沦陷，奔向有你的世界，余生许下的誓，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再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如果说七八个世纪出现浪漫的开始，爱怎会甘愿从前，也不会改变某些注定相见，余生续写的诗，每一笔都是你的名字，再重来一次也会记得爱你这件事。如果说几百个世纪出现了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